什么都觉得，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没记得，一两次就好了，我在干什么什么都觉得，整个城市播着爱的主打歌，主的歌是你打得我好神羞涩，然后不断想起你了。 Elva 萧亚轩总是带给我们很多的动感快歌，这首歌是他的个人第五张专辑《爱的主打歌》当中的标题曲目。我想在 KTV 当中的每一个人都会有一首属于自己的主打歌，或者他跟曾经的这个恋情相关啊，想到他听到他就会记忆起心底某一个角落的人或者是啊。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某一首歌他唱得非常好啊，属于自己的这个声线的风格啊，或者说他很喜欢拿这首歌来标榜自己的定位审美啊。好了，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品冠，为你我想做更好的人。 像一个黑洞，吞噬掉所有美梦，让爱情的光泽在现实中消磨。可是我知道你懂，在困难的背后，还有一万种坚持下去的理由。这地球天高地厚，陪你的是我，等你的是我，你我想做更好的人，你完成了我的灵魂，只想你了解多深，你的完美让我来完成，你是我心中最好的人，我为你的天堂开门，你不是我的神，却给我一生，就没有恨。每一次整点太久，我滴水都还失落，是我不够成熟，才不能让你懂。如果我们都曾经为彼此而难过，有什么不能一起执着一起过？时光它予取予求，却证明有我，证明有永恒。给你我想做更好，你让不可 可能都变，可能 喜欢上一个人，自然是因为他的魅力无法言说，或者他个人有很多的优点啊，吸引了我们。可是与其说他把我们变得神魂颠倒，不如说我们更加喜欢那个和他们在一起的自己啊，我们会觉得那个状态非常舒服。为了他，我们可以变得更轻盈、更美丽啊，更小女人。所以呢，一个让我们变得更加的好的人，我觉得是一个值得我们去爱的人。 好音乐959历经七年发展，研发近百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-8866-2345，134-8866-2345。